月十二号嘅骚动音乐啦， 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星期三嘅骚动音乐，今日我哋嘅嘉宾就犀利啦，有两个人，两位嘅女孩子，包括系钟楚乔啦，同埋 Ivy 康洪乐希，洪乐希嘅， 系啊，非常之值得听，同埋系佢哋两位都好有趣啦，我觉得，咁所以做咩啫？ 你个好有趣讲出嚟，好唔觉得你好有趣？ 点解啊？ 好有趣啊！ 但嗱，事实上佢哋两个真系好有趣嘅，一阵六点钟听佢哋访问就知嘅，因为佢哋嗰啲咧。一粒一突啦，但系佢哋喺音乐上又好有一个好好喺同一个路线上边行紧咁样。 因 为所以 初我哋之前访问过，知道佢 background 其实 Ivy 都系好贴近啦。咁、而佢哋音乐 style 即系大家一齐做一首歌，但系又将自己各自嘅嘢摆落去。 系， 而佢哋两个亦都话自己系内向仔。咁但系内向仔都系两个人，你一间听访问净系把声，佢哋嗰个 energy， 你又觉得咦内向嘅世界，内向嘅人其实都可以。即系唔系一种啊，即系好多种咁，系几好听几得意嘅两位女生嘅一个访问。 同埋佢哋自称话内向啦，但系其实佢哋讲起嘢上嚟咧都几好听，几好笑 嘅。系啊，好听啊！咁一阵间六点钟就会有佢哋访问介绍佢哋嘅向内世界嘅。 嗯，冇错冇错。 我今日我好想讲啊， 系犀利啦，系咪？ 你戴帽啊？虽然感觉好似好唔好意头， 冇呢啲嘢就唔怕戴，我同你讲。 最紧要啊，除得快。 最紧要戴得靓 啊，因为咧同阿斌神叫做做咗节目咁多年， 系阿斌神， 系啊，因 为 我想叫你全名，我都中意叫 你。系你中意平时系有全名嘅。 如果大家唔知道，for your information， 斌神嘅全名叫彭家斌啦。你上网如果想揾佢啲新闻，你可以上网 search 啦。咁 而家有系咪？ 可能有啊，你唔知啊。 OK， 你结婚嗰啲咧，求婚嗰啲咧，咁咧。即叫我哋相识咗一齐见面咗应该两年啦，两年左右啦，大概入咗去两年啦。咁啊，朝见口晚见面，我第一次见你戴帽，呢个系咪渔夫帽啊？我 系 第 系啊， 我一下第一下见到系我嘅反应就是、哇，你戴帽、啊，有一种惊喜同埋一种惊讶喺度啊！因为你呢个造型系第一次咁见啊。 系，但系我系咩我？ 真系咧，可能你有系啊，真系第一次啊！ 因为咧，我必先要讲一样嘢嘅，其实我想讲，我以前系好中意戴帽嘅， 戴咗好多年嘅， 系啦，系入到嚟先开始除低嘅，即系好老实讲， 点解？ 因为我以前咧最初入行嘅时候，咁都系做电台啦，咁我去开始戴帽咧，亦都系因为电台嘅工作嘅。点解咧？因为我发现嗰阵时做电台嘅人原来系好中意戴帽嘅，咁我最初就唔理解啦，咁然后开始你慢慢做得耐咧，就会明白哦。其實做電台戴帽有一個好處係同你嘅 headphone 係好有關係嘅，就係因為即係以前大家都貪靚啦，後生嗰陣時，咁我最初翻工係會 set 頭嘅 set 頭翻工嘅，即係因為成日個感覺就係、是、啊要見人好似即係叫做試正啲好啲，細個嗰陣時個諗法係咁樣噶嘛，即係人靠衣裝啊嘛，都會覺得咁啊，所以日日翻工咧都 gel 行曬個頭啊，著靚靚咁樣翻工啦。咁但係久而久之就會發現一個好矛盾嘅問題啦，就係、是、因為我哋做電台啦。唔係人哋睇唔睇到你個樣嘅問題，即係啲嘉賓上嚟做節目啊、傾偈啊咁都會見到你噶嘛。咁、但係因為你要戴住個headphone 啊，你要戴住個 headphone 去做節目咧，即係講緊嗰啲 headphone 唔係平時大家嗰啲耳機，即係唔係嗰啲入耳式嗰啲耳機。 過頭粒嘅我哋。 係啦，過頭粒嗰啲headphone 咧，即係佢會有框嘢笠埋你個頭咁樣噶嘛。咁所以如果你 set 咗個頭咧，你其实好难戴 headphone， 会戴到好攰啊！以前咧，我 set 咗头嘅时候咧，戴 headphone 的正确方法，即系正常你嗰个 headphone 嗰框嘢系应该摆喺个头壳顶度，咁佢、就啱啱晾住咗啦，然后两个耳罩就吸喺你个耳仔边啦，咁就系最舒服啦。咁但系碍于因为你 set 咗头嘅关系咧，你嗰框嘢咧。就要改一改变佢个位置啦， 一系就摆喺额头， 系啦，一系又摆褪前少少摆喺额头度摄住啦，一系咧就将佢好似嗰啲打碟 DJ 咁样拉去后边，咁然后咧就靠对耳仔咧晾住嗰个 headphone， 而唔系个靠嗰框嘢。 但系就会出现个问题，如果你摆喺额头嘅话，即系整好似退热贴咁， 系 咁咧你会垂低嘅，即系我哋戴眼镜有时都好啊，你个眼镜叫挡住， 系， 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冧咗落嚟，好似 X-Man 嗰个镭射眼咁样， 系啦。 如果后面呢长戴的话呢就会好攰嘅，因为你靠对耳仔晾住个 headphone 嘅重量呢，其实你戴一粒钟已经开始觉得哇只耳仔好攰，同埋好似痛痛地啦，开始顶唔顺啦。 仲有一个嘅因素就係而家科技日新月异嘛， 系， 譬如好似我哋直播室嘅 headphone 咁，佢嘅设计咧，其实佢嗰个headphone 侧边个位置咧，即系应该唔系医生嘅设计，好耐啦。咁但系俾大家知道下，即系佢会有一个你当好似一个保险线， 系系， 咁就系当你笠正常戴法笠咗落个头度嘅时候，咁因为你会叫做将个 headphone 咧，你顶住咗头顶之后，两边会叫做拉一拉， 有少少拉扯， 有少少拉扯啦，就翻你嗰个头型嘅时候，你要拉扯咗嗰个 headphone 感应到你拉扯咗，即系戴咗上头啦， 系 个 headphone 先至会听到， 即系好似有个掣咁样 啊，系啦。咁如果你點解要咁樣做，就係因為如果你冇人戴住嘅話，嗰、那個條保險線冇拉行嘅咧，佢個 headphone 聽唔到聲，咁就變相有啲 headphone 我哋擺直播室放喺度咧，咁佢就唔會有聲出嚟，就唔會有雜音啦。 係係冇錯冇錯。 如果唔係我哋譬如推麥講嘢嘅時候，哦喺直播室其他 headphone 有聲嘅話，咁咪會影響到個收音啦。 啲麥啲聲會散出嚟啊。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嗰個 headphone 嘅戴法唔係最傳統將捆嘢擺喺頭頂，你擺喺額前額後，嗰、那個距離唔夠拉到嗰個保險線咧。咁 headphone 又會冇聲喎， 冇錯，所以於是乎後嚟就發現啊，其實咁樣係好辛苦嘅，即係 gel 頭翻工，然後又要戴 headphone 做節目呢樣嘢係好辛苦。咁然後我就終於明白啊，點解翻電台一段時間，原來得我一個人會 gel 頭翻工，然後見到其他同事都係戴帽多，就係、是、原來同我一樣，佢應該都係經歷過呢一個糾結嘅狀態。咁於是乎戴。又唔想唔 gel 头咁，然后好似好颓咁样行翻公司做嘢啊嘛，咁于是乎呢一个嘅戴帽就成为咗当时电台工作者一个好重要嘅配饰啦。 我都戴咗好多年嘅，即系我谂由入咗行冇耐之后咧，就 keep 住。其实近年一两年呢一年啦，呢一年至半年至一年咧，我就少翻啲嘅。 系。 咁因為啲頭髮長咗咧， 我以為你話因為啲頭髮大家多開始甩， 我都驚啊！大佬你成日焗住，其實驚啊！咁因為啲頭髮留長咗嘛，咦你跌落地冇？ 戴得衰啊！ 系啊，你长咗嘅时候咧，戴帽咧未必啱，因为我啲全部都系嗰啲鸭舌帽咧，你头发太长笠落去咧就有啲怪嘅，咁所以变相就焗住冇得戴，咁都好嘅，咁咪唔好戴到笠住焗住啦。 系啊，健康啲。 系，但系以往都真系成日戴个原因就系要 set 头好烦啦，或者唔识整得靓啊，有阵时咁你戴帽就系、是、啊，好似你每日换少少唔同款，又有啲嘢睇，同埋变成一个好似 accessory 咁啊，即系有啲人中意戴颈链啊，即系嗰啲手绳啊嗰啲咁。咁帽其实都可以系一个造型嚟嘅， 绝对系、又可以衬下衫咁样。 系啊，咁嗰阵时电台又冇乜其他人戴，唔多啊。嗰阵时我戴得最多应该系我啊。 OK， 咁所以就好似、 你系先驱， 所以嗰阵时我一除帽，啲人系唔认得我。即系啲人认得我，可能 夸张， 认得你冇，因为通常我一唔戴帽系咩咧？就系、是、做可能再做其他嘢，会戴埋 con， 咁冇一顶帽，冇咗眼镜， 配套嚟嘅， 成件事咧就好 就变咗个人 啦。系啦，咁啲人就会你边位啊？咁跟住即系有啲无论宣传人员啊，或者阿 Sir 都讲我，哇！你今日冇戴帽认唔到你啊？咁，跟住我都知啊，系习惯咗啊。 同埋咧，即系因为嗰阵时即系又潮流兴啦，即系因为嗰阵时咪好多韩星咧，成日会上机场飞嚟香港啊，或去唔同地方表演啊，咁跟住咪好多记者跟住影佢哋嗰啲机场嘅仪表啊，睇下着啲咩衫啊，戴啲咩帽噶嘛。咁你会发现好多韩星嗰阵时咧去搭飞机咧都系唔 set 头就系戴住顶帽噶啦嘛。咁嗰阵时咪开始懒系学人哋嗰啲潮流啦。我嗰阵时真系跟住 GD 买咩帽我就买咩帽啊。因为事关有一次咧， 你 GD 唔 GD 啊？你 系啊，嗰阵时我飞有一转系飞咗去韩国嗰边公干嘅。咁跟住，然後嗰陣時我就一次過買咗一大攞帽啦，就翻到去香港就可以慢慢每日就襯衫啦，我哋即係可以唔使日日戴住同一頂咁樣啊嘛。咁即係嗰陣時就成為咗一個翻工嘅習慣咯。咁同埋做節目嘅時候，你又可以除低頂帽，唔使唔舒服啊嘛。咁然後你要影相啦，你要做嘢嘅時候又戴翻上去，又好似懶潮咁樣。 潮同斌啊，你又 係。咁但係到 叫阿斌嗰啲都係潮同嚟嘅，好似潮同斌。 我唔敢。我 唔敢攤俾人哋。咁但係去到而家，你點解會發現我呢兩年冇戴？就係開始個人唔重視外表咯， 唔重視啦，結咗婚啦， 唔關事啊，係個 入咗嚟啦。 我開始越嚟越大咧，個人就覺得我係唔應該睇買外表嘅， 死啊！你到而家先知 係啦，應該係買內涵嘅。 我太細個已經知道自己唔應該買外表 了。係啦，咁細個覺得就算唔係靠外表揾食，都唔好太差啦。 咁呢個都係真嘅，一路前輩教咧，由參加電台比賽到入咗嚟，都係話，因為喺電台呢個空間咧係好特別，就係你每日翻嚟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係嗰啲人唔係淨係你嘅同事，唔係淨係你約嘅嘉賓，可能係其他節目其他台約嘅嘉賓行開行埋咧， 都會見到 面噶嘛， 咁就打招呼噶嘛， 係啦，所以即叫做所謂個人要有準備，就係、是、你隨時個人都係 ready， 你唔會知道有啲咩嘅機會，有啲咩嘅合作係真係嗰一眼一面之緣傾個偈，或者 say 個 hello 咁，跟住就開展咗啦。 即係有權可能有一日你喺條走廊行過，跟住有個導演睇中你，其實你個樣子都好似幾上鏡，不如我找你拍啲嘢啊。係啊， 我諗咗好多年 㗎 啦， 可以係咁㗎。 係啊，只係諗咯，都係好多年啦。 唔係你都好多嘢拍， 所以呢個係即係前輩一路教嘅咁。咁另一樣嘢，頭先講即係方便啦，仲有一樣嘢以前一路帶咧，就係、是其實。我做一個我都係有內向仔嘅時候啦，而家都會有呢啲咁嘅 moment 咧，戴咗帽咧有陣時係有一種安全感喺度噶， 唔使同人哋對上個視線啊， 少少噶， 有啲咩就拉低頂帽， 係啊，或者你耷低頭少少，或者嗰頂帽咧 係 擋一擋係有一種安全感喺度， 即係同戴太陽眼鏡係同一個道理， 係啊，即係你保護咗自己嘅一個工具咯，我自己有陣時會覺得係咁樣， 都係嘅，所以點解你會發現有時啲帽咧？好轻戴嗰啲咧，笠到好落嗰啲渔夫帽咧，其实就系容易俾你，即系等于行出去搭飞机都系唔想俾咁多人望到佢啫嘛。虽然其实咧后屘我发现唔系嘅，其实你好地唔戴帽咧，可能冇嘢，你一戴帽人哋就认得到你， 就望住你 嘅。系呢个系一个行头嚟嘅，即系一成身打扮系。這個人戴帽，他一定是有些東西的，即是你會有現在原來搞是這樣的， 這個人戴帽耷低頭一定是明星來的， 是啦 但是為什麼好了放低了頂帽這麼多年，突然之間今天又戴回帽呢？ 因為秋天啊，轉季了， 上年就 是秋天了。你有沒有發現你什麼時候開始見到我戴回帽？就是這兩天轉天氣， 是 啊，那然後 上年轉天氣你沒有的，但是 哦，因為咁樣嘅，其實都關我去玩呢個獨木舟事嘅，因為玩獨木舟個教練一定要我嚟戴頂帽，費事曬餐。咁、哦、然後我就抄翻曬屋企啲帽出嚟啦。咁跟住我突然醒起係，其實都抄翻啲帽出嚟啦。咁不如攞出嚟戴下啦，都好耐冇戴過，唔好嘥咗啲錢啊嘛，咁、哦、樣咯。 合理。 所以你見到我呢頂帽，其實應該都係幾年前買噶啦，喺韓國。係啊，佢係寫住 Main Korea 嘅。 好嘅。所以有時冇啊，你都我哋都會要注重諗下呢啲，即係唔同嘅髮型。就算你咩髮型，戴啲咩帽，都一樣有關係啦。咁 你多頭髮咪可以咁諗咯， 都可以啊，係啊，多頭髮好啦。所以呢位朋友都用跟住落嚟呢首歌，用自髮型呢樣嘢做一首作品。 Got a buzz cut like my brother，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like call me up，let's talk things over。Is there someone special? Ar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s just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 One call away, yeah,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s card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w you think I'm cool. Cause I don't see you ever.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A buzz cut like you. Like you.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I feel like your friends know me more than you do. That's true.

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一世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必至死，活着浪漫在心从前，未设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原自三岁再坚持，坏到底总有吧。天使就怕执拗地信和尝试，会变一人浪漫史。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一世初恋。成长过对人未骗至死，本着浪漫初心重现，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想再返回未到爱恋，不信任那天离梦见乐园再远，记得你的出发点。我们经过辛酸，没时间继续心软。既然已经狠狠地学会失恋，应该懂得节制，爱浪漫太多风险，却宁愿一世初恋。未管天国店长路远，每天继续练作不停劝勉，热血假如仍够暖，再来狂保留纯情，永不可选。 听过有吴宝琪《浪漫替黑衰忙史》，有人会话啊，呢、這个人好了解我，我觉得好浪漫。其实呢一种了解并唔容易噶。 Can I dive into every corner of your mind？ 要了解一个人。 Spaces between the lights， 你估唔使做功课噶。 I never knew you blur out all my visions， rose tinted eyes， I knew that we were different。 You're like the sunset burning on my darkest day， clouds and colors and shapes。If I love you more each

五种表达爱的语言，其中有一种就是要制造一些 quality time， 有质素的时间。你有没有为你的伴侣去精心设计一段大家都会难忘的回忆呢？ Won't you drink with me? Won't you dance with me? 听过有林德顺 Robin Yip 跟你一起摊开一切心无意义 Sparkling wine Mr. and Mrs. 一位一位走入场地来首先好好地庆祝活着似一生像结束听着我跳着舞放下你的顾忌要摆架探险中我想要逃离 Gonna need a soft gel I'll have some sake No no whiskey If you're not a drinking with me 葡萄 Peachy Party 胡雕刻般心碎感两眼大笑似拍心胡电波闪过眼睛你暖化我世界气温

度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你而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推动35成群展翅清洁超新星 工料测量学徒欧远玲话要好多谢佢嘅在职培训导师啊！ 好似我咁样初初入嚟睇图又唔识，食鱼啊我都唔识，咁佢亦都会好有耐心讲解俾我听。 想知 Kimi 毕业之后点样加入工料测量界，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3点至5点35成群与你一同展翅启航。 好缤纷， 系啊！而且佢哋咧个 background 都有啲相似，就有啲内向，所以我哋送呢句搞搞气氛先，听住咯。万紫千红，乐熙乐在其中，楚乔， 你搞清楚未啊？内向定系向内啊？ 我哋骚动音乐今日有两位嘉宾，包括有 iPhone 洪乐熙同埋初中楚乔嘅。 Hello， 系啦，呢两句啊，我哋自己都中意嗰两句嘅意思嘅。 中意，我好中意。 iPhone 系咪 feel 到我哋玩紧嗰样食字嗰样啊？ 我明啊，我明。 系啦，因为初上次就收到嗰、那个，其实上次嗰句真系好劲嘅，我哋都觉得。 系啊，我都觉得系。 要超越系唔容易嘅。 我哋今次用另一个方式超越咯，就系、是、两句要对埋咁样，先可以系成为一件事。 系冇错，上次我收到。嘅时候，我头先同你哋讲话，上次我已经好劲，跟住你同我讲话冇最劲， 冇最劲嘅，真系冇最劲。 我都觉得系劲嘅， 因为每次咧只会越嚟越难嘅咋，因为你用过嗰啲，我哋唔会再用啊嘛，越收越窄，我哋就要逼一啲创意出嚟。 连我个名字都系上次用英文，今次用中文， 系啊， 犀利。 因为想对翻嘅，本身系谂住用英文嘅，咁但系咧，譬如Ivy， 因为 Ivy 空咁样，譬如你阿初咁样， 嗯， 咁、那个音嗰、那个字、那个音嗰、那个数目唔一样。咁、 哦、 所以我哋覺得唔對，咁所以咧就覺得用中文名字就好啦，因為都係三個音， 都係， 係啊，同埋嗰個意思咧， 我原來諗都好咁深， 我係啊，我諗呢個啊，本身諗住IV 空有成竹噶嘛， 係係 係，但係初嗰邊一路對擊都對唔到啊， 空有成竹啊， 係啊，空有成竹啊，係啊，即係寓意， 下次 係啊，呢個留翻可以一個人嘅時候可以用呢個 ，OK 啊，咁誒萬紫千紅對樂在其中，即係萬紫千紅意思即係啲事物咧好豐富、好繽紛、多姿多彩嘅狀況，咁我覺得呢個都似係叫做喺呢一個音樂嘅世界里面加入咗呢、這个亦都有自己作品嘅时候会面到个境况，而落在其中就係嗰个心态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咁样对返嘅、嗯。 今日 Ivy 件衫都系万紫千 红。係啊， 系 衬返啊，好好啊，好似 feel 到可以 connect 到嘅。 今日访问又落在其中喎、 啊。係啊，哇不得了啦。但首先今次因为你哋合作，咁所以今日两位一起上嚟啦。咁上次阿初嘅 background 我哋都了解咗，咁、我哋今次亦都有新朋友 Ivy 亦都了解少少关于你嘅 background 先。都系系咪以前由即系读音乐开始，跟住就幕后幕前都做咁样，大概条路系点样样？ 我条路咧 就坎坷啦，系嘛？你啱啱嗰把声，坎坷啦咁。 你咁样问，我细个就学 都係好似我嗰個 generation 嘅小朋友，即係學好多唔同嘅樂器長大。咁但係好細個已經知道自己係喜歡音樂嘅，咁所以入大學嘅時候咧都選擇咗去讀音樂啦，即係讀作曲咁樣嘅，咁就喺外國讀。咁翻嚟香港咧，咁嗰時其實都冇諗太多嘅，就係話我又唔係話我一定要入行嗰啲，又唔係，其實純粹就話我想繼續，總之我嘅人生係關於音樂就 OK 嘅啦。咁嗰啲嗰時咧。機緣巧合之下咧，咁就入咗香港一個音樂人吳卓然先生嘅公司就做啦，咁就開始咗我嘅做製作呢個生涯啦。咁其實喺 before 舊年年底啦，其實我自己都係一個幕後人嚟嘅，即係做啲前期後期嘅嘢比較多啊，同阿蔡啲詞。咁但係到跟住就認識咗佢啦。咁佢就係我偶像啦，佢講嘢嘅啫，唔係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偶像是另一個字， 好好的朋友， 仰慕的， 是仰慕的人，即是很 look up to 的一個人。我見到佢，因為其實就事關就我哋兩個背景其實有啲相似，咁我就見到原來佢都有呢一個毅力去做到呢件事，我覺得原來我自己都可以去試一下，咁所以去年就開始出自己的作品，咁然後今年就喺呢一個。機會之下就一起做了這隻歌咁樣咯。 佢令你仰慕的位置有啲咩噶？例如 嚇，我覺得佢好勤力咯，我覺得佢好堅持自己的夢想咯。 哇，係啊！ 都唔係第一次聽啦，仲 都唔係每一次，每一次咁樣 兜口兜面聽係嘛？ 阿叔塊面紅到， 而家紅啊！萬 字 先紅啊！而家 唔係啊，真係㗎！即係我記得我。去年第一次看他搶而展現啦，嗰時仲未上麥花臣台，哇！我嗰刻幾滾動啊，我覺得我個心情，即係我自己一條冷去睇嘅，即係我都覺得哇，好犀利！咁我就係咯，咁就一路都希望可以，佢都教咗我好多嘢嘅，即係喺出歌方面啊，佢都俾咗好多 information 我啊，即係咁，所以就。好朋友， 我都好多谢你。 使唔使又褒奖翻去赞下佢啊？咁 基本上佢头先褒奖我嘅嘢，都系我想褒奖翻嘅嘢，即系佢都教咗好多嘢咁。 佢都系你偶像啦， 梗系啦， 真正偶像组合啊，因为大家都系对方偶像。二人偶像組合， 好犀利！ 但係上次因為上次聽阿初講咧，譬如 Johnny Yim 嗰時即係跟佢做嘅時候，去到佢都係其中一個影響你幾大，去令到你做自己作品嘅人噶嘛。 係啊，我諗其實係即係諗翻轉頭，佢就係第一個去叫我做音樂，即係做自己音樂嘅人咯。因為嗰陣其實一開頭我係純粹做啲 instrumental 嘅音樂先嘅，因為嗰陣冇諗過自己會唱歌咁樣啦，即係雖然都有興趣嘅，但唔敢啦。咁跟住就整咗啲純音樂，跟住俾佢聽，咁然後佢就覺得你不如出咗佢啦。跟住我嚇出咗佢，即係咩叫出咗佢咧咁樣啦？即係完全冇諗過其實。所以頭先 Ivy 一路講佢自己嗰、那個佢條路佢人生咧，其實我真係覺得好似嘅，即係我哋都係由細到大中意音樂，跟住之後就認識入咗一位知名音樂人嘅地方度做嘢，咁然後又俾佢有影響，跟住之後自己出歌咁樣咯。咁所以都覺得係咯，就係頭先你話Johnny 都係好影響我嘅一個人咯。 咁有冇一個咁樣嘅人出現都鼓勵 Ivy， 不如你都出啦咁樣。有冇一個咁嘅人講？ 咁我老闆絕對有， 都有嘅。 老闆唔好稱呼佢師傅啦， 係師傅， 係啦係啦係啦。吳卓然先生都有嘅，即係成日都覺得喺呢一行其實無論即係無論話係咪要。企到咁前話做聲都好啦，即係始終有自己嘅作品 present 俾人聽都係一件事咯。咁佢都其實佢喺我入行好初期已經鼓勵我做呢件事啦。咁嗰時即係啱啱入行就蛇 grad 啲啦，同埋我嗰時都完全冇諗過話要企到去幕前呢件事嘅。咁去到又講翻佢啦，遇到佢咁，跟住再一個推動咁就去成就咗呢件事。 咁你兩個認識係一個咩嘅契機㗎？ 我哋係喺做演唱會度識嘅，即係我哋都係幫同一個演唱會嗰度做嘢，咁然後就 好型， 係啩？ 係邊個演唱會嗰陣時？ 張敬軒 係 啦，聖樂啊，係啦嗰一次，咁跟住因為嗰一次演唱會都褪咗一次咁樣嘅，咁我哋係第一次嘅時候已經認識啦，咁但係識咗之後個演唱會就褪咗啦，咁然後我哋冇聯絡啦，咁跟住再開始翻，即係一年後開始翻嘅時候咧，咁我哋先至 friend 咯，咁好快就其實都真係好快就熟咗啊，咁然後就開始乜都講下，音樂又講下，人生又講下咁樣。咁所以就friend 咗咁樣咯。 形唔形容到點樣？即係對方令你覺得啊，呢、這個人好似都 friend 到 friend 到啊，又形唔形容到嗰種感覺㗎？ 唔似喎，真係嗰個第一下。 我形容唔係，即係我形容就係個vibe 似咯。即係當 我認識咗 Ivy 之後，我會覺得其實佢性格同我未必係好似嘅，但係、可能佢又好好和蔼可親啦，咁所以我唔驚同佢講嘢啦，咁然後又會想同佢傾偈啦，咁樣咁所以就 friend 咗咯，係咯。 Ivy 咧， 我覺得我哋即係 so far 即係由開始 click 嗰下開始，啲對話都係好善思啊咯，即係可能你哋都有同感啊，即係有啲人就係講嘢，你覺得硬係 硬係 好似講自己講緊自己嘢咁樣。但我頭先即係我每一次同佢見到佢，就算好似講緊唔同嘅 topic， 都好似永遠都係一齊咁樣咯，即係 on the same page， 大家睇嘅嘢嘅觀點又一樣啊，咁樣咁。 同埋可能對方又俾個膽你去發表自己嘅感受咯、即係有啲人會真係驚噶嘛，即係唔係話驚嘅，可能係不如算啦，唔講啦咁樣。咁 Ivy 就係好。我真係可能我講乜都得嘅對住佢。 我呢個好緊，因為有時候有啲新認識嘅朋友，佢可能好樂於表達到，你會覺得啊，算啦，咁不如聽佢講啦。你又未必願意講自己嘅嘢出嚟，即係冇 balance 咁樣。 我講完我自己嘢，跟住又會係咁問 Ivy， 你覺得點啊？你俾意見我啊咁樣。 但跟住我就會通常話你覺得點啊？我就話你聽翻你自己想覺得點啊？ 嗰陣我炮播，但係我哋相處就係咁樣咯。 係，咁所以由做演唱會咁樣熟落咗，咁跟住其實係咪平時私底下傾偈初？其实真的会讲音乐会多啲开始噶，其实都唔系， 可能系已经讲啲 人生， 会讲啲咩嘢 系？例如有啲咩 音乐以外， 其实我谂系我哋即系我哋好快都了解大家性格系点嘅，咁然后就讲下我哋嘅性格喺呢行可以点样生存，即系点样可以玩得又开心啲啊，同啲人又 舒服啲咯， 系咯，咁然后我谂最主要系讲呢啲多啲咯。反而音樂上都有講嘅，即係我成日都跟阿 Ivy 學嘢嘅。真係， 我哋可以喺呢個訪問度計住佢哋互相吹捧 嘅次。高帽笠咗幾多次？ 平時唔講嘅啫嘛，對住其他人可以講嘅。 都真係。 我有講嘅喎。 我都多謝呢啲訪問俾我喺度係咁。 可以係咁講，平時講有少少尷尬啦，有其他喺度咁樣講好似好啲咁樣。 冇錯。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先得下會講下其中一樣，我諗就係應該呢一首歌啱啱會詳細講啦。但嗰種叫做係咪內向少少性格，但係有時做呢一個行業，你又必須，譬如你演唱會都好，你有好多崗位，有時大家好多 break 啊，成你都要所謂 show 唔 social 嗰啲，係咪就係呢一啲都會係你哋兩個有啲共通點咁咧？ 啊，冇錯，即係我哋嗰啲偈，嗰啲傾嗰啲偈，其實就係講呢啲咯，即係點樣可以內向得嚟，即係唔好咁改變自己個性格得嚟又。其實都想人哋覺得我哋好啲啊，或者即係易傾偈啲啊咁樣。呢啲位咯， 即係我哋以往傾嘅內容都係話，聽到好多身邊人話啊，你兩個唔好咁接啦。即可能而家咁樣呢一個環境，即係講嘢就可能自然啲。但我哋好極大部分嘅時間咧，喺出面即係做嘢啦，尤其是第一次見啊嗰啲人咧，我哋兩個都係嗰啲坐埋一角啊。即係就喺度默默地喺度望住啲人就喺度 social 啊，然後我哋兩個就完全唔知點樣去，又唔係唔知點樣嘅，或者一個選擇唔去做嗰件事情。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同時間亦都有好多人講話啊，你咁樣生存到頭先佢講咗生存啦，即係話 覺得好難咯， 係咯，就話所以我哋兩個每一次見咧，硬係會探討呢個問題。但到而家都仲未有答案， 所以就寫咗只歌， 所以就寫咗只歌。 咁、但係去唔去喺嗰啲場合嗰度叫做 social 啦，或者叫做褪後一步，係因為覺得唔 feel 舒服啊，唔想啊，定係即係有冇啲原因會令到自己？因為我有時都係咁，即係又係唔好以為我哋開麥嘅時候，即係我咩都講咁啦。去到一啲 social 場合，第一次見，有時都未必下下都。除非有酒啦，有酒你嗰時冇酒嘅話，冇酒嘅話都唔係下下得，所以我都好奇喺你哋自己嗰邊係因為啲乜嘢咯，會覺得 嗱，我唔係唔想嘅，即係嗰啲 social 場合我都幾想嘅，但係真係有時唔識咯，即係譬如見到有啲人啊咁容易就可以好似打開話匣子，可能就係你話齋飲咗酒，係咁，但係我又未啦，咁所以其實都想嘅，咁但係 好似唔知講啲咩開始係， 好驚人哋又覺得你好 odd 咁樣，係啦，咁所以就不如觀察睇定啲先咁樣。 系，但系点知观察就成晚啦，跟住 系啦，拜拜，就完咗咁样 散水啦，咁样都未谂到点开口。咁但系在于你哋两个，即系作为音乐人嚟讲，都有权可以系未必揾到共同嘅话题噶嘛。咁即系可能有时候可能系音乐嘅品味相似，定还是可能唔同方面都揾到啦，大家啲啱倾嘅地方。你哋最啱倾或者可能喺音乐，你哋觉得最欣赏对方啊，或者最相似嘅位系乜嘢咧？ 喺音乐上 系啊。 相似啊！如果你話我中意同 Ivy 講啲咩，唔知 Ivy 係咪啦？因為 Ivy 唱歌好好聽嘅，咁然後我就成日都會即 同佢探討下我唱歌嘅困難啊，問下佢點樣做得好啲啊，咁樣我係成日都咁樣問佢呢啲嘢咯。 哇！你偶像問你嘢， 係啊，我先知有啊，我先知。佢嗱，我諗應該咁樣講嘅，即係我哋兩個音樂風格其實都有啲唔同，大家聽嘢都唔同。佢係會帶咗佢一個新嘅境界咯，即係我認識咗佢先至知道有先至識得 dream pop 呢樣嘢嘅。 哦， 係，我真係唔識噶。係啊，我以前就係係好接接地咁樣匿喺我嘅， 因為 Ivy 中意玩呢啲 R&B 啊咁樣， 好 groovy 嗰啲。因為永遠音樂就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咁所以喺今次嘅合作上面就係即係睇到佢點樣編曲啊，佢思維係點樣啊，咁都係一個新嘅東西學習咯。 我都可以講下就係咧，今次同 Ivy 整歌咧，佢係好 organized 嘅佢嘅人，即係可能即係可能創作嘅過程你會好天馬行空，但係我就可能我嗰個 session 咧，我嗰、那個。做歌嗰個界面就有啲亂嘅，譬如啲 track 啊、啲名啊，會求其寫啊咁樣啦。但係我望住 Ivy 整嘅時候咧，佢好清楚咁樣列曬啲嘢出嚟，跟住我喺隔離我就覺得哇，好清楚，好好啊咁樣。 CD 純粹個人， 所以唔係好好嘅我呢樣嘢係。 所以咁樣一拍埋之後，發現原來咁樣做嘢係 OK 嘅喎，對大家都有好處嘅喎。 係啊，真係啊。 咁但係譬如 Ivy 自己整嗰啲就有啲 groovy 啲 R&B 嗰啲，咁你自己中意聽嘅歌有冇話？主要是呢一啲之外，其實會不會都有其他嘢聽？只不過可能喺你嘅作品未做出嚟咁解嘅啫。 我中意 classical 噶，都即係啲 orchestral 啲，因為我以前大學係讀呢啲啦，即係弦樂或者大樂嗰啲我都好中意嘅。 係 仲有啊，我都中意 musical 嘅，即係可能因為都好細個接觸美國文化，咁就都好被嗰邊影響，所以你我嘅音樂 style 普遍都係美國風或者外國歐洲風嗰啲多啲咯。 係受咩人影響而接觸？ 我老豆， 即係佢中意嗰啲嘢。 佢由細大都係喺屋企狂播 Mariah Carey 啊，即係狂播啲Westlife 啊，即係好 old school 嗰啲 R&B 就成日都係全屋都聽到咯。 係就 You Raise Me Up 啦。 係。 就係呢啲啦。哇！咁我諗翻，其實真係屋企人係 影響真 係 幾大， 因為我阿爸係播許冠傑嗰啲嘅，即係 Candle Pop 係啦，所以我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 Candle Pop 咁樣嘅。 哦，俾我老豆，我老豆播《包青天》俾我聽，我識 嘅。 新鴛鴦蝴蝶夢啊！ 所以你而家咪做緊嗰啲嗰啲 old school 嗰啲？ 係啊，有啲 classic 嘢啊，舊底嗰啲，唔知點解會識嘅喎？即係而家大個諗翻，即係細個可能佢哋播咧聽過唔知道，大個呢只歌聽過喎，嗰只聽過喎。即係可能有啲最 classic 嗰啲咩 BGS 嗰啲 Stay Alive 嗰啲，唔知點解有聽，唔係我個年代噶嘛。 啊， 所以你都真係一路聽，你兩個都幾相近嗰個 background。 相近又有啲 又有唔同， 所以就好玩咯，我覺得係啊。 寂寞的风雨声，夜半散开的花雨瓶，水中间失速间半醒，骤雨下浮沉难清，纷纷碎清月未敢显，这枝干中有风骨跟格调，不及折磨我耳边，人如水灌晓， 希望呢一首作品咧系嚟自今日其中一位嘉宾啊，初中楚乔嘅。系啊，其实两位都有各自自己 solo 嘅作品，而呢一首就之前我哋同佢做过访问嘅《道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788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368宗，多九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33人死亡。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输入个案中发现新增5宗 XBB 亚系个案。截至昨日，本港累计有6宗 XBB 同1宗 BA.2.75.2 亚系输入个案。有471间学校呈报682宗个案，包括555名学生同127名教职员。10间学校的9个班别同一队排球队需要暂停面授课一星期。另外兩間安老同一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有5名院友同1名員工確診，6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第三次天宮課堂下午舉行，神舟14號3名太空人以天地互動方式進行太空授課，期間介紹空間站內設備，又展示各種實驗示範。在本港，喇沙書院在學校禮堂參與課堂，過百名中學生透過大屏幕收看課堂直播。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亦都有到場，課後又同學生交流，他形容學生投入對太空探索有熱誠。一連四日的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在北京閉幕，全會決定中共二十大今個月16號在北京召開。新華社刊登全會公佈，說全會聽取和討論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所作的工作報告。全會討論並通過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二十大的報告，討論並通過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二十大的工作報告。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三份文件提请二十大审查和审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最低两三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重复一次，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接近警察总部。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车龙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b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 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黑道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你而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紫千红，乐熙乐在其中，楚乔。 咁啊，苏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Ivy 洪乐熙啦，同埋初中咗桥嘅，咁啊有你哋合作嘅呢一首新歌啦，《向内世界》。咁一开始咧，我哋两个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 好期待啊！ 我估先， 你估先 我估先，因为咧，向内世界》入边咧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位咧，就系佢有好多电话嘅声啦，同埋佢有一阵 focal 咧，有某一段嘅 focal 咧系落咗一个。類似 reverb 定係一個類似電話咁樣嘅聲喺度，令到條聲好似個 vocal 好似打緊電話咁樣嘅。我覺得喺呢個位咧，佢哋兩個有爭拗緊，應該用嗰個 proportion 係擺幾多，即係應該幾多句啊，係用呢一個電話嘅 effect 去唱咧。我覺得我估。阿初係想要多少少 ，Ivy 係想要少啲啲。我覺得佢喺呢個位一定有拗個數嘅。 點解你會覺得佢阿初係會多啲 Ivy？ 我唔知點解嗰個電話聲好俾我個感覺好似係阿初會做的。 之前啲歌啲聲 係啦係啦，嗰個 vibe 好似阿初會做嘅嘢。 係，我想估嘅咧係雖然即係向內世界都係講一種內向嘅感覺，但我覺得內向嘅人都有分別嘅，因為你兩個，我想估咧就係你自己可能都有 discuss 過啦。Ivy 咧應該係內向世界裏面 bright 啲嗰個人，然之後咧阿初咧可能係 dark 啲或者迷啲嗰個人，因為呢個都好反映到喺你哋做嘅歌以前嘅歌，再加上呢只歌其實都好分明嘅，即係喺上面嗰陣嗰啲迷迷地浮啲嗰啲咧，就應該係阿初去主要負責嘅，咁、那個底好去嗰個 beat 咧就應該係 Ivy 負責，咁我覺得呢樣嘢都反映緊你兩個喺即使內向嘅人裏面都有唔同嘅 spectrum， 我覺得係咁樣分開嘅兩個。系啦， 即刻回应咗波成哥先啦。我觉得系嘅，啱晒嘅。因为譬如我哋都会话，我哋有时咧影嗰啲 cover photo 嗰啲相咧，跟住我都系唔笑啊，然后 Ivy 就系都笑啊咁样，系啦，都笑得好开心咁嘅。跟住但系我哋都话其实冇所谓咯，中意点都得咯咁样。咁所以就系你头先讲话，Ivy 系 bright 啲嘅，的确系咪啊？你觉得？ 你自己觉得咧？你自己 讲 bright 呢个字好似 阳光少少， 你睇下笑得几开心咯。 相对地系咯，但如果再比起嗰啲正常啲嗰啲，我就係接， 同埋佢 sweet 啲咯，我覺得，即系我又的確係唔知啊，陰沉少少啩，係咪啊？要問翻大家覺得對我嘅感覺係點樣？ 我又未去到陰沉嘅，我覺得 是有型咯、啊，你係， 多謝多謝， 係啦係啦，迷幻少少嘅嗰種感覺嚟嘅， 係咯， 係啊。 即係太陽同月亮可能會好啲嗰、那個感覺係。 哦，幾好、啊。 佢係太陽， okay. 但係佢嗰個太陽唔係十二點正嗰只，佢係去到四五點黃昏前差唔多日落嘅太陽。咁你個月亮咧又唔係去到即係好深夜冇人嗰種嘅、嗯，你係即係啱啱入黑左右嗰種狀態咯。 好正，我覺得你個比喻。 我係有咁樣嘅感覺。 一個鐘有廿四粒鐘，你可唔可以用我？ 我係幾多點？ 要睇下冬令定夏令喎、啊，咁樣。 你當夏令啊，你當 夏令時間可能真係Ivy 係即係五點零嗰啲時間嗰個太陽咯。 晏晝五點零。 係啦，跟住又初就係應該 頭五點零。 六點零七點，啱啱轉咗天黑嗰種狀態。 哦、所以我哋就 connect 到啦。 因為只歌個時間都好係嗰個時間，我覺得即係黃昏五至七，即係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呢、這個 原來你想咁樣聽㗎？原來你想 啊，因為每次播都覺得好啱我哋節目時段個 vibe 嘅。 我覺得聽你哋講呢個時段係幾得意，因為唔同人。都真係覺得係唔同嘅時段，有啲係真係星期日下晝啊，有啲又覺得係你呢個黃昏鐘數啊咁樣嗰啲咯，都幾得意。 咁但係你哋去創作嘅時候，有冇自己都有個 picture 係究竟係一個咩鐘數咩 vibe 嘅 黃昏咯？所以你估得啱啊！佢講嘅黃昏 係其實咧，又可以講下呢隻歌點樣開始啦，就係、是、寫嘅時候係今年即係可能三月咁樣嘅，但係我哋就可能擺低咗啦。跟住之後咧，去到七月咧，咁夏天啊嘛，咁有一日我就望住呢個一個。夏日嘅景咁样啦，咁然后我就醒起呢首歌，我就觉得好啱，于是我同 Ivy 讲：喂，不如出咗去啦！我觉得只歌好啱夏天出啦，咁样，咁所以只歌系我系觉得有呢个夏日嘅画面嘅，的确、 哦。但系点解三月写完嘅时候就摆低咗？系咪即系平时都系会咁样写完啲歌，摆喺度睇下点啦咁样噶？ 其实。我哋覺得可能冇話咁大要話啊，快啲出快啲出咁樣，純粹係即可能又再寫下睇下有冇啲新嘅嘢咁樣先啦。咁但係就係嗰個景令到我覺得要出啦咁樣。 有 feel 嗰下 connect 咗。 係啦， 但係當時寫係已經係兩個一齊去參與，定還是係你哋獨立都自己寫咗啲嘢先咁樣？ 一齊寫㗎。咁先我哋話說就係年頭嘅時候，因為疫情啦，即係有好多工作都嗰啲叫咩啊？即係。暫時 postpone 咗，咁所以佢咧有一段時間，我哋就成日見嘅，一個禮拜 at least 見一次咁樣，就我不如寫歌咯咁樣。咁跟住就有一日，我哋就話不如，即係其實我哋嗰陣時我唔記得，我哋係話寫只歌關於我自己啦。咁跟住就寫咗呢只歌，跟住我哋一晚就揼起啦只歌，就咁咯。但係當時咧係一個好 raw 嘅嘢嚟嘅啫，即係個編曲乜都冇整啊，淨係啦啦啦啦咁拉咗佢。咁到七月嘅時候，佢就無啦啦 WhatsApp 我就話整啦，跟住我哋就。好快脆咁樣詞啊曲啊咁一次我編啊一次我搞掂曬咁樣咯。 哦，咁跟住之後好啦，即係 pick 翻隻歌，七月就決定去啦。咁第一件事其實嗰隻歌因為係一個 demo 狀態，咁跟住下一步做嘅會係做啲咩嘅嗰時？即係諗詞啊，定係即係編曲都已經 編同詞咯， 係同步嘅都係 啦。因為其實我哋編曲即係雖然係一齊編啦，但係我哋係各自編自己嘅部分，再擺埋一齊咁樣嘅。咁所以可能我整完一 part 又俾 Ivy 整一 part 又俾我，咁掉嚟掉去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就完成咗咁樣咯。咁與此同時 ，Ivy 就寫埋個詞咁樣咯。 咁啊編曲先啦，即係編曲你話各自都有自己部分，咁其實有冇話嗰陣時諗住呢只歌點樣分配，點樣大家負責唔同部分咁樣噶？ 都幾明確嘅，即係就係話我哋個隻歌除咗話寫自己性，我哋兩個共同嘅性格之外啦，另一個想做到嗰件事就係將我哋嘅專長放入去咯。咁我哋嗰陣時都幾清楚就係話，佢行 dream pop 嘅，咁佢拿手啲嘢就係佢嘅 synthesizer 啊，或者吉他上嘅 arrangement 啦。咁我就比較多啲 groovy 啲啊，或者 beat 嘢。咁所以其實我哋分開都幾 sure 就話 ，OK， 我做完呢度啦。咁當初嗰個流程就話，我揼咗個 beat 先，又用個揼字，整咗個 beat 啦。跟住我就拋咗個 beat 同埋 bass 俾佢，咁佢就 build up on top 咯。咁跟住我。再加和音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都順利嘅，即係因為大家都熟悉過歌曲嘅製作過程係點樣，所以大家都好有默契，即係唔需要講話點樣點樣啊。就算我拋俾你，佢知做咩嘅，再拋翻俾我咁樣。 咁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係其實去做呢首歌當初就係一個 R&B 結構底下，但係用一啲好 dream pop 嘅聲而做出嚟嘅一首作品咁樣咧？ 我覺得係嘅， 都可以咁講嘅。但我哋其實當初寫 demo 嘅時候都已經有呢個 idea 嘅，所以我哋 demo 嘅用聲方面咧，都係已經有加咗佢嗰啲咪咪嘢咁樣嘅啦。因 為我哋整歌嗰陣就係好想大家嘅嘢都擺到入去咯，咁所以唔好放棄任何一邊咁樣。 因為兩位各自自己嘅作品，自己都負責差唔多好大嘅部分啦。咁但係頭先嗰種嘅工序上面，譬如可能 Ivy 揼咗 B， 跟住之後又會 send 過嚟，即係來來回回咁。有冇試過係即係收到對方嘅幾有？ 有趣，即係因為呢一樣嘢係你自己寫嘅時候，可能有時未必 experience 嗰種感覺。 Ivy 嘅嗰啲和音嗰啲咯，因為佢都係好撒家呢一樣嘢嘅，咁所以當佢即係我哋喺錄音嘅過程入面，佢就創作咗好多呢啲位啦。咁我係覺得哇正啊正啊咁樣咯，不斷都係咁樣覺得。 我記得佢嗰次 send 咗 WhatsApp voice message， 哇好好聽啊！佢 send 咗咁樣 嘅俾我，係啦，冇錯。 咁 Ivy 咧又有冇收到阿初有啲可能掉俾你嘅有啲嘢，哇、哎、正喎、 啊！有啊，因為嗰陣時個 demo 嗰啲 synthesizer 其實好 rough 嘅， 係啦，好 rough 啊，就係啲 chord 啊咁樣。跟住佢之後寫咗條吉他 lead 咧，佢 send 翻嚟嘅時候，我覺得成隻歌昇華咗嘅，即係因為我唔會識得用嗰啲聲㗎，即係我冇咁叻啦，我唔會知道原來我啲聲咁樣用，佢會令到件事再係去個範疇啲咯。咁係啊，好似冇， 即係可能 我呢件事 好似冇，所以成件事我哋都係互補咁樣咯，我覺得 係，因為頭先 Ivy 講嗰個吉他嗰、那個我都覺得係幾 signature 一個呢只歌，咁但係因為嗰隻聲聽落去係好散啲啊，其實嗰隻聲有冇話點樣設計令到佢有呢種dreamy 嘅感覺咧？你自己， 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我都諗過好耐，究竟我啲聲係應該點樣去揾出嚟？但我真係覺得係講 feel 嘅啫， 係 即係因為可能我好中意聽呢類型嘅歌啦，咁所以我就會充斥住好多呢啲聲，咁然後慢慢捽啊，慢慢扭嘅時候就會傾向咗喺嗰邊咁樣咯。 哦， 咁所以都冇話真係好。好點樣整咯，係咯。 但就由嗰個方向知道大概係呢種質地，跟住就扭下扭下扭下咁樣。 冇錯，我想答翻頭先賓神鼓 嗰個，係啊，把聲嘅爭拗係。 跟住一大個圈，我哋翻翻嚟就係、是、我覺得唔係 呢個鼓創咗， 係全錯哎呀！ 唔係反而頭先講起話聲嗰樣嘢，的確可能我係比較中意喺 focus 上面落呢啲 effect 咁樣嘅，但係其實呢個 effect 係 Ivy 話 嘅。 我因為我就係話即係我哋分工其實好明確嘅，咁然後focus 上面其實 Ivy 就主力係佢諗啦，咁然後我哋都好放手俾大家做噶嘛，咁所以我都冇乜點樣話覺得唔好啊咁嗰啲，但係 Ivy就諗咗呢個電話聲咯， 係因為其實咧個 idea 咧就係份詞咧又講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啦，其實有少少類似外間打電話俾你， 係， 然後咧就講一大扎嘢話你出嚟啦，要咁樣咁講一大扎嘢，你應該要做嘅，即係 as 一個人喺呢個世界而家現代嘅世界，咁我哋就會就係拎起個電話，一係就唔聽啦，即係嗰段嗰段咩 interlude 係啦，我哋一係唔聽咧，一係就講就係你想點啊，即係咁樣咯，我個寓意係咁樣咯，所以就選擇咗用呢個聲效去做呢件事。 系咯，我都 get 到啊，因為中間嗰段都幾長咧，特登咧有一種就係我唔想同個世界 connect， 好想唔聽所有電話。 好好啊，你聽得出？ 即係啲人揾我，因為你仲要好似打咗唔止一次添㗎。係 啊， 係啊，即係你已經接駁到定唔知乜嘢啦，跟住 cut 佢線定點樣？ 你有份文件未攞啊？ 今朝啱啱收過呢個電話。 所以就係即係用呢個電話嚟個意境嚟 代表個意思， 係 啊，係啊。 OK， 咁你寫呢一份詞嘅時候，即係雖然呢一個都係好屬於你哋兩個即係個性格咁啦，咁今次Ivy 去負責嗰份詞又有冇，即係個切入點嗰種寫法啦、啊。 其實當初寫呢份詞開先咧，係佢俾咗個大 picture 我先嘅，就坐俾咗個大 picture， 就話哦，我哋比較內向啲人性格咧，就係、是、可能一個夏日啦，咁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會選擇出去玩，即係出去 social， 但我哋如果有得揀啦，如果有得揀呢、這個好重要，如果有得揀咧，其實係會想自己一個人匿埋咁樣，咁所以就好多時候可能就係話出面外間嘅人接觸你嘅時候，你第一下就會 say no 咯。咁、但係個世界又要逼你，你唔可以咁冇禮貌去 say no。所以有一句就係話假裝敷衍，但你又要帶少少優雅，就係咁解。咁之後嗰個 chorus 其實就係講緊都係講緊自己好享受自己一個人，即係隨隨便便、輕輕鬆鬆喺呢個世界。我就係一個內向人，我就係享受我自己去用呢個方式去生存咁樣。咁樣咯， 咁我想調翻轉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喺聽你嘅形容底下，呢一隻歌就係一首好屬於一個人嘅歌啦。咁、但係喺 vocal 上面又有一啲重疊嘅位置啦。咁、我應該理解為其實唔使諗咁深，定還是係理解為嗰兩個 vocal 係一個人嘅表裏兩面，定係點樣樣嘅一個諗法嚟嘅咧？ 個和音就真係唔使諗咁深嘅，但係兩個人其實點解我哋會話你頭先講得好話一個人嗰、那個，其實我哋兩個第二段嘅 verse 其實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嘅，就話其實內向嘅人咧會 share 同一個 vibe 咯，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兩個遇到嘅時候咧，就其實 其中一句歌詞，我自己好中意呢句，就話不說話已經覺得很興奮，嗯、就話其實我哋當兩個同一個 vibe 嘅人坐埋一齊咧，其實唔需要做好多嘢都已經。好夾咁樣，咁所以只歌就係講，即係帶有另一個意思，就係講呢樣嘢嘅。 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向內嘅世界，我哋嘅呢個世界，雖然係我哋自己啦，但係都其實擺咗好多係同一樣呢個 vibe 嘅人喺度，即係包括就係我哋對方，其實都喺呢個世界入面係 OK 嘅咯。 嗯，咁用到向內世界，唔直接用內向或者內向世界有冇？ 想型啲 係嘛？即係玩下啲字咁啊，係嘛？ 因為好似嚟啦， 係啦，調轉又好似有一個意思喎，入去嗰個世界向內。 系啦，冇錯。 咁因為頭先亦都有講到，即係 Ivy 喺設計一啲即係和音啊、聲音上面嗰啲咁。咁我都可以講下，即係呢首歌啲呢啲位置設計啲 concept， 或者點樣用嗰啲咩方法啊，或者個 idea 係點樣去擺法咁樣。 我諗 focus 係我嘅其中嘅樂器啦，應該咁樣講。所以我就係覺得個編曲上需要嘅時候，我就會擺咁樣咯。咁同埋都係覺得可以話係代表緊都可以話係代表緊幾個聲音一齊，代表達緊同一樣嘢咯。同埋我自己好中意嗰個氛圍嘅，即係用人聲去創造嗰個氛圍嘅。咁所以我自己嘅作品都偏向擺好多 vocal 喺裡面咁樣咯。咁今次隻歌都係一樣。 我甚至有啲係直情唔一定要有歌詞啫，嗰啲嘟嘟嘟嘟。 係啊係啊，中間嗰啲。 佢自己啲歌都好多好中意擺呢啲落去嘅。 係呢個我諗係真係一個比較個人嘅喜好咁樣。 但喺 vocal 嘅處理上會唔會話，即係因為頭先 Ivy 有講過自己本身比較喜歡R&B 嘅作品咁啊，會唔會話喺編排上？但係因為我聽落去今次個 vocal 係好 dream pop 嘅感覺，咁、有冇其實做法上編排上個 vocal 同平時係唔同嘅咧？做 R&B 嘅嘢係 有啊，今次我自己覺得雖然我話我個 style 比較 R&B 啲啦，咁但我覺得喺呢一隻歌 overall 曲風上面擺太多嗰類嘅 style 咧，就未必太夾。咁所以我就今次同佢都冚咗話，我哋想簡單啲去唱咗嗰個感覺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齋 vocally 去 present 嗰個 R&B style 就比較少咯。咁但係你見到我編啲harmony 咧，其實都係有少少嗰陣脆嘅咁樣咯，係咯。 咁喺今次嗰個畫面上面，仲用一個 live session 嘅方法去展現，而嗰個版本都同我哋聽到嘅有少少唔同啦。咁選擇用呢個方法嚟 present 呢一首歌，有冇緣起 啊？有嘅，嗱， 即刻指住阿蔡。 係啦，點解唔係 MV 咧？即係我哋一開頭就傾，整完呢首歌，咁我哋拍唔拍啲嘢？係咪拍 MV 啊？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哋其中一個成日討論嘅 topic 咧，就係我哋拍 MV 嗰陣咧，都有一陣尷尬嘅感覺。即 係雖然都有做過，但係都係尷尬， 都好想挑戰同埋做得好嘅，但係都係有啲係咯，即係嗰啲演啊係有啲尷尬嘅。咁然後我哋就不如咁唔好逼自己啦。咁然後就再諗啊，其實我哋平時最多喺間房入面其實做啲咩咧？即係內向嘅時候係點樣咧？其實就係做音樂咯。咁所以我哋就不如隨住呢個方向就我哋拍翻一啲就係我哋做音樂嘅嘢啦。咁既然係咁，我哋又即係都識玩樂器嗰啲，咁不如我哋就整個 live session 就唔係一個普通 MV 就咁咪翻啊咁樣，所以就有呢個 concept 萌生起咁樣咯。 係，而裏面都挑戰少少有啲 mood 嘢，即係喺個係咪廁所隔兩個？ 哦，係啊，係啊， 即係兩個都有少少嗰啲即係演繹上嘅冇樂器喺手。 少咯， 因為我哋都想嘅，但係未必做得好好，咁但係今次就有少少即係俾我哋有試下，又唔好咁尷尬啊咁樣嗰啲咯，係啦。 咁喺呢個 live session 嘅嗰一個歌嘅版本就同我哋聽到可能 studio version 嗰個唔同啦。咁其實即係去諗呢啲版本嘅不同係有冇即係特別原因？可能我 live 咁樣玩可能會過癮啲啊，定係點樣樣噶？ 我哋喺度探討呢個問題，因為其實我哋兩個都係玩樂器出身嘅人啦，即係想 live session 嗰個版本其實都係忠於樂器本身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有重新編排嗰個版本，就係呢件事當我哋真係要擺上舞台嘅時候，都係做到咯。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咧，如果你有睇啲觀眾入面有睇咧，其實咧我哋係 set up 曬所有器材嘅，咁所以裡面嗰個編曲咧係 involve 好多 loop 嘅嘢嘅。咁所以係咯，咁呢個係我哋對音樂嘅一個執著，就覺得既然我哋係樂器出身嘅，咁就要好好地運用呢樣嘢，然後就喺 live session 度 present 呢件事咁樣。因為本身嗰個 arrangement 係完全即係可能係 播個 program， 跟住就唱咁樣。咁我哋就覺得，既然我哋能力可以嘅，同埋我哋喜歡做呢件事嘅，就再 step out 多一步去做呢個版本。 係，同埋好玩喎！我見阿初攞住個小喇叭去吹， 哦係啊嗰個。 哦，不過嗰個好難㗎，成日都會 feedback 㗎嗰個。 係咯係咯，通常一懟埋支咪度就 fit 嘅。 所以希望 live 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真係有機會唱，其實嚟緊都有呢個機會嘅。係啦，咁希望嗰陣睇下啲 technical 上面點樣處理呢個小喇叭。 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嘅合作咧 ，Ivy 同埋阿初嘅呢一首《向內世界》啦，有冇玩過今次之後，之前可能寫落嗰啲都諗下，喂，不如都再出下，都好似幾開心啦咁樣。 其實我哋都寫落一啲 demo 咯，跟住無論我哋自己出定係 sell 俾人都好想做到嘅，係咯。同埋其實諗翻嗰陣年頭，我哋咁樣話一個禮拜咁樣係咁見寫歌，都真係幾開心嗰段時間。不過而家大家即係忙翻啦，咁都好嘅，咁都掛住嗰個時間其實。 咁而家各自嚟緊，會唔會都有一啲嘢會發生，大家都可以期待呢？ 都有嘅，即係年尾都有一啲 show 啊，自己嘅 show 啊咁樣啦，所以喺自己個 show 入面都可以同 Ivy 一齊玩呢個向內世界呢隻歌咁樣咯。咁同埋嚟緊都會繼續出歌啦，係咯，因為之前上一次嗰個訪問，我哋話我有個系列噶嘛，即係 The Winter's Tale， 咁其實都仲有兩首歌未出嘅，咁呢首歌又唔係其中之一嚟嘅，咁所以都希望嚟緊出埋去咯。 咁 Ivy 咧，即係之前自己嗰隻就930幻想曲啦。 我自己識個個人嘅 artist 嚟講，都仲摸索緊個音樂個風格嘅。咁嚟緊，我希望可以試下做翻自己真係由細聽到大嘅，可能音樂唔係，可能係英文歌為主啦，即係都嘗試下唔同方面嘅東西咯。咁年尾都會做一啲演唱會啊咁樣，即係幫都繼續就係幕前幕後兩邊走咁樣。 所以除了这首合作的作品，大家都可以留意他们两位各自自己 solo 的 project 咁样啦。今天再次多谢两位 ，thank you， 拜拜，多谢。 哇，好齐啊，蚊哥吓， 好齐啊。 转弯，喜欢。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呢一首作品，钟楚乔、洪乐希《向内世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